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 好，逢星期一嘅早上就係九点到十点钟都会有周少祥祥哥喺度嘅。祥哥早晨。 早晨。 留意到打风喎，祥哥。 打风啊。 首先我开门之前我问，因为我记得祥哥呢就住喺大埔啦。咁都系成日都会听到啲水浸报告嗰啲地方嚟㗎嘛。有冇担心呢今日会水浸㗎嘛。 多多少少啦，睇下佢浸成点啦。不过留心一样呢，就系明日嘅早上啦。佢来自接近香港啦。啱啱嗰时系水涨。系涨到最高。咁啊，系后日初一嘛， 系， 听日应该系唔知廿九定三十啦吓，会系好劲噶，咁所以而家啲再系咁样涨咧，咁香港好多地方会水浸，西环嗰边我先有谂到啊嗰啲， 系，因为我今日报纸都讲咧，即系咁啱咧，星期二亦都系撞正呢个天文大潮啦， 系咯， 嗰个嘅潮嘅问题咧，一定会涨。咁另一方面，头先讲西环方面咧，其实我觉得而家好咗好多噶咯，长哥，嗱，起码你近几年咧，你听到海面街少咗嗰啲水浸报告先啦，平时一定系影噶嘛，电视机一打风就会影啊，嗰啲嘅即系商户点样滗翻啲水出去啊咁，而家好似好咗好多啦。 即系讲起打风咧吓，而家好唔同，同埋香港同外国好唔同啊。即系香港人咧，我谂我哋系几受到保护嘅温室啊保护，咩意思咧？人哋一打风咧，闲闲地死一千几百人噶，系冇乜报道噶。嗱，你讲印度啊，讲甚至美国都系啦，我哋香港人唔觉噶。即系一个劲嘅风嚟到咧，死人啊系好平常。嗱，香港已经好耐未试过咁啦，系嘛？ 好多年啦，系啦。 如果系有人不幸丧生咧，就好大条新闻噶啦嘛，系嘛？即系我记得咧，细个嗰阵咧，啲风系劲好多， 温带系嘛？我今日睇报纸，温带话佢嗰个每小时平均嘅风速有400公里。 未使去到温带，其实我细个读紧小学咧，啲风都好劲。我细个翻学系即系三号风球嘅时候，已经去到我心口噶啦。 啲水 就唔系嗰阵时咧，即系啲屋就冇咁稳阵啦吓， 又 系咯，同埋我哋冇咁市区化咧。我读中学嘅时候系喺而家嘅沙田大围嗰边住噶， 哇，好 啊，嗰度嗰阵时有一个小一条村咁样样啦，真系。惊噶，你间屋会冇咗噶，你系会断粮噶，唔系话而家啲人咧吓，会打风，哦，如果今晚咩吓，咁啊半夜都仲可以去出去消费噶， 系 冇错，足精灵啊嘛，出啲人话， 嗰啲超市有啲系24小时噶，你唔使惊噶，咁 即系啲便利店又系啦，24小时， 唔系咯，咁同埋咧，而家嗰啲风咧系越打越劲噶，其实 系， 不过香港系好彩噶，就我哋都话呢10几、10年、8年咧，系次次都打唔正吓，争啲咁多又片咗去台湾，一系就片咗海南岛，咁啊呢一个可能例外啊，话错得吉吓，咁就系人哋嗰啲系好犀利啊，佢超级台风 卡特里娜 系啦，嗰一类啦，美国人而家系好点啊，好惊， 好 知衰吓， 吹到个佛罗里达州咁样， 系咯，而且系好密噶， 系冇错， 仲有龙卷风咧，人哋 啊龙卷风啊嗰啲，咁就系。我哋香港人系唔觉呢啲嘢噶，即系唔杀到埋嚟吓，所以我哋咪对于而家个气候转变咧，香港人系冇乜反应咯。人哋连美国啊、日本啊嗰啲咧，都系啲人系好有呢个危机意识嘅，个地球唔掂啦吓，香港人唔觉咯，继续喺度咁胡混混咁样吓，继续食肉，继续搭飞机，继续消费咁样，即系呢一样系我哋种坏咗咯。 系噶，所以咧，即系头先我哋讲新闻咧都有提，我哋住喺高楼大厦。里面啊，当然冇事啦。咁但系有啲，譬如住喺低洼地区，甚至乎大澳嘅，住喺离岛嘅，个影响仍然都系好大嘅。 都唔好讲打风啦。你话寻日其实有地震报告嘅，喺广西方面咧有个5级嘅啊，短短地嘅地震。咁喺香港咁，当然有少少嘅震动啦。咁啲专家就话，嗰个震动就其实好似系有架货车行过咁样嘅啫，有少少微震，咁你唔会觉得系乜嘢？咁但系呢啲嘢我哋其实冇乜意识噶，即系讲到有震动啊，咁有啲人会感受到，咁啊打去天文台问下。系咯，咁但系普遍嚟讲，我寻日我话搭紧地铁咯，冇乜特别啊，震咗啦咩吓咁，咁但系呢啲就系嗰个意识，就系头先你话，譬如日本啊、台湾嗰啲邻近嘅地区、亚太区方面，呢啲嘅人民佢哋对于个灾害嘅意识系好高嘅，就喺台湾读过书，好多朋友都翻到嚟讲，佢哋嗰啲嘅同学仔点样应对住啲灾害咧，佢哋有一套即系应变嘅方法，同埋佢哋对生命嘅睇法，同我哋对生命嘅睇法好唔同噶， 系啦， 因为佢哋经历过 啊嘛，佢哋隨時會覺得啊，地震會帶走好多嘢，包括生命、包括財產、包括家園。但我哋就完全係冇呢個部分，所以長哥講得啱。咁因為你冇呢個部分啦，所以你就唔會覺得環保係咁緊要，就唔會覺得個自然災害係可以咁大嘅破壞力。而自然災害有一大程度上可能就係你唔環保啦，地球人破壞地球啦，咁所以。台风继续劲，雨又落多咗，太阳又晒咗，温度又高咗，好多嘢慢慢加起嚟就係破坏。 我 谂 所以大家唔好諗住听日打风，好嘢唔使返工啦，呢啲其实都系我哋自己所造成嘅，即係有一个后果啊都。 我哋惯咗諗住有钱搞掂囉，即係我搵间劲啲嘅屋咁样冇事囉，所以赚多啲钱囉。 係咁，但我觉得有啲灾害你系防得到啫，如果真系地震起上嚟嘅时候。都未必真係得㗎，你而家屋要幾多錢、幾勁先得啦咁所以呢打風正如頭先所講啦，唔好真係太過開心，有好多人唔係淨係知我哋譬如老宿者啦、有一啲係呀。 在寮屋區呢就有啲寮屋區㗎嘛。 同埋亦都有好多真係要工作嘅朋友啦、要返工，無論係十號風球八號風球都要返工。 即譬如我哋同埋劉遠芬。 所以都係我自己都擔心啊，聽日點算呢，返工嘅情況係點樣呢。咁、所以要留心喺呢個部分，更加再一次提醒呢啲即係市民呢就唔好，真係唔好话咩去海边睇浪啊， 同埋唔好走去捉精灵啊，惊啲人咧听日唔使翻工喎，哇，仲唔快啲捉多几只啊，唔好 睇浪嗰啲咧，长哥吓，真系有啲担心，太危险啦吓，同埋呢个系提醒咧，同埋都系天气嗰部分，其实长哥呢一部分都好洒家，因为讲到环保咧，当年我谂好多年之前佢已经系提倡紧好多嘢噶啦，包括点样样个保护个地球啊，改变个环境啊咁，但系呢个部分一路呢三十年嚟，我哋都系忽略紧嘅。 我哋咪太迟啦，长哥，如果依家开始做啲嘢。 永远都唔会迟嘅，有一样咧就系我要赞翻自己，我哋香港其实可以做得好好噶啦，以世界标准嚟讲啦，即系防风呢啲嘢，又有咩就开放啊，边个庇护所啊，同埋我哋嘅好多嘅设施系做得相当好，你话过去好少嘅伤亡呢啲吓，其实我哋系做得非常唔错， 近十几廿年都系好少伤亡。长哥，你会点样做防风措施嘅？ 啲花盆啦，会吹得啊，扔落嚟嗰啲就搬晒去安全嘅地方。咁就啲嘢锁好啊，好似再检查过啲门窗系咪真系会漏水啊嗰啲咯，我哋可以做。 会黐胶纸啊？ 我未胶纸。 我哋嗰度啱啱系挡咗风，可以啊，好好彩个山咧同我哋挡住南边嗰边啦。 系咁所以今日啲报章都系话啦，希望佢出东面啊。如果东面略过或者登陆嘅话咧，嗰个影响冇咁大。如果系吹正，甚至乎喺西面略过咧，嗰个破坏力咧会相当之强劲啊嘛。我唔希望见得到。咁如咁啊，我哋呢一部分去一去广告先，早啲去广告，一阵翻嚟我哋开始讲长哥呢个题目，佢今日预备咗十二样嘢俾我哋听。 原来生活好快乐。 广告嘅时候，我哋听咗即系一个。啱啱咧，头先喺广告嘅时候，我哋听咗即系一个嘅节目嘅预告啦，咁就系 Belly 嘅节目啦，讲到一个女仔，佢话自己嘅男朋友咁啊，即系入咗去监狱里面啦，服刑嘅，咁自己有即系任何嘅事情，个男朋友都好似唔能够喺身边陪住佢，人生咧的确好多即系失落嘅时候啊，所以当我哋唔开心，我哋搵人倾诉啦，打俾 Belly 啦，又或者啦，今日长哥都好想透过朝早呢一个钟头咧，去提醒我哋，当我哋真系遇到失落、唔开心、你沮丧嘅时候，咁我哋有啲乜嘢系应该要记住话，应该要做嘅咧？何长哥 系啦，嗱，问下你哋两位啊，我谂我哋嘅处境几唔同吓。你哋两位初出茅庐啦，大把青春。到而家为止，你有冇试过做人做到唔知点好 啊？都有阵时有迷茫噶， 系咪迷茫？ 都一定会有呢个时候。 咁你点嘅咧？你迷茫到几迷茫？ 迷茫到真系浑浑噩噩嘅，试过 系咪？ 系啊， 有时又冇一份工啦，有时又做咗好厌啊，即系 系啊，唔知为乜咁啦， 唔知为乜啊咁吓，有时又样样头头碰着黑， 系 即系咁吓。我谂个个都会试过，呢个生命里边梗系有高高低低，系嘛， 起起跌跌吓， 系咯。细个有细个嘅迷茫，我记得我六中七嘅时候都好迷茫嘅 吓， 点解咧？ 喂，入唔入到大学咧？如果入大学读乜咧？嗰只咯 吓。 同埋就係、是、出嗰陣時嗱，同而家啲唔同啦，就係嗰陣時，如果你讀中六、中七呢，有一半機會以上呢，你係唔會讀大學㗎嘛。 即係而家咁多學位㗎嘛。 冇乜學位㗎、大部分嘅人係出嚟做嘢，咁你又要諗啦，我入邊行啦，我而家讀緊中六，我讀文科，讀理科出嚟又點啊？ 去稳定工嗰只咯，啊做暑期工啊咩咁，同而家几唔同。 系， 而家一条心就谂住入边间大学嘅啫嘛，系嘛？ 或者仲系烦紧嗰啲即系恋爱嘅嘢。 系啊，嗰啲又系咯，又系嗰啲啦， 系足精灵，又系足精灵啊！ 同埋而家都有点讲，而家系有爹哋妈咪做靠山。 系啊，因为出外国读书咯， 系咯系咯， 大把路。 用佢嘅钱去外国读书啦， 冇苦路啊！总之一定有出路。 吓，同埋而家有样唔使谂嘅，你都继续可以跟啲人因为喺度住啊嘛，住到卅岁都有噶嘛， 系 嘛？嗱嗰阵时唔系嘅，吓咁啊预咗你出去自己搞掂噶咯，出去做学师仔又好，去边度都系即系会离巢噶嘛，即系。好啦，咁而家行咗咁多路呢，我就睇到呢一啲咁样嘅情况呢係生命必然㗎啦。咁如果你係先得处理呢，咁就减少好多悲剧囉，行少好多冤枉路啦，咁唔使咁痛苦囉。 有啲人呢就喺个失落之中呢就话咪恶恶啦，好似我或者子彤头先所讲。日过日就唔知发生咩事嘅，总之一日一日过咁过去啦。咁但有啲人咧喺失落嘅过程当中咧，系会自寻短见嘅， 系咯， 会行歪路， 就系咯， 会走一条好错嘅路， 想唔通啦，因为嗰下 系啊。咁所以今日长哥你就讲话呢个题目，我觉得好好嘅，即系失落嘅时候，我哋要记得嘅十二件事， 同埋星期一啊，呢啲负能量好强，同埋要翻工。 系呢个星期一例外啩，而家谂紧听日做乜啊嘛？听日都多数唔使翻工啦啩。 系，但系可能如果真系大家失落嘅话咧，你真系要听住，到底有啲咩我哋唔好忘记咯。 嗱，咁啊，常哥咧同大家分享十二样嘢。 系 第一样咧，就系是记住一样嘢咧，而家个处境系一个处境，就唔系终点嚟嘅。即系我哋好似搭火车好多站噶嘛，吓，而家去到大学站，咁啊一阵仲有粉岭上水站噶嘛。 系 咁啊，嗰啲站可能风光明媚。有上头嚟过晒，咁而家系高高低低，而家系一段系低啲，冇所谓咯。咁同埋咧，生命始终系享受嘅一个过程，就唔系你做咗啲咩嘢，而系喺度做嘅时候咧，你有冇过瘾过咯？咁啊，不如而家过瘾下啦。咁你话而家我咁低落，冇乜好过瘾， 同埋觉得前面咧好似行唔到落去啊，系咯，好似冇前景啊，直头都已经睇唔到有下一个站。长哥， 我呢刻唔过瘾喎，长哥咁点啊？ 嗱，咁一阵间我就会讲啊，点样睇前嘅嗰一啲啦。呢刻唔过瘾就记住呢样嘢啦，唔好将生命睇得太认真咯。有一句话我好中意噶，佢话 Life is too serious to be serious。即系冇错，有时有认真下，咁但系你长线嚟讲都唔系咁认真。你睇全局啦，即系话我而家好惨好惨，但系你谂翻过去十几年，你都唔系成日咁惨噶嘛，有好多系好顺利嘅时间吓。咁你拉匀嚟讲，咁而家都 OK 咯。暂时呢两日好惨，暂时呢个月好惨，可能系 下个月又 OK 啦。 系咯，即系啲嘢会转噶嘛吓。咁你做好咗自己个本分咪得咯。就算你做唔到一百分唔紧要。做下咁呢就几会几唔同囉。 都唔好完全放屁 啊。即係你而家放屁就屁㗎啦。 呢个系第一件事。 係啦，第一样呢我同大家分享嘅。咁一间睇下有我哋嘅听众又同我哋有乜嘢回应啦。大家又讲下。 可以打嚟1834997转头接大家电话啦。 係啊 係。第二啦。第二呢就系呢你估唔到呢最悲惨嘅遭遇呢就有时带我哋走上最好嘅路㗎喎。即係话呢而家咁惨呢。 坐拥失马焉知非福啦。 就因为而家咁惨呢啲嘢转一转呢你就行咗一条好正嘅路。咁我睇返我自己过去几十年啦，有时真係好惨。但係时都系嘅，惨完之后呢哎呀好彩系咁惨过。譬如你俾人炒鱿鱼啦，咁你梗系好痛苦啦。 你有冇试过长哥？ 我有冇试过啊？可唔可以公开讲㗎？ 你可唔可以公开讲？ 你有冇听过有一个人是被人炒三次鱿鱼 嘅？唔系你啊， 即系同一间公司里面炒三次啊？ 系啦，我就想讲呢个系咪世界纪录啊？阿长哥试过被同一个机构系炒鱿三次， 咁你做错咩事啊？ 三次做咗三次唔同嘅事， 但我就觉得你好劲，你做咗三次唔同嘅事，总之都请翻。 仲有仲上翻第四次，我就话咧吓，咁啊翻去第四次咧，我就会做校长啦。咁 系， 结果真系翻去第四次，第五次， 嗯 啊，有第五次。 喎，咁啊第四次我炒翻自己咯，就是、跳槽咯，好似心理平衡咗系嘛？咁不过真系好惨噶，份工突然间冇咗，同埋即系我会觉得好冇理由咯。即系嗰一刻啊，睇唔通啊嘛。有乜理由即系我要去上诉啊？我要去记者会啊？我要去斩人啊？ 开记者会咁大件事， 系嗰只咯。嗰阵时冇咁兴噶咋， 系 好兴。乜都开记者会， 真系行得好似。 即系同埋真系，譬如有一次老板叫我入佢间房，佢话听朝早九点钟，唔该你嚟呢度递你嘅辞职信。咁样讲， 佢有冇讲原因噶？咁 咁我嗰阵时都唔知咩原因。 系 咁，我又冇问佢啦。 点解唔问佢啊，长哥？ 有原因嘅，有原因嘅。好啦，而家又讲下我自己。 快啲讲下。 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因为呢份工我都冇见到，系佢系见我上一次俾人炒咗，咁啊叫佢嚟过嚟帮手啦，咁样唔使见工，唔使咩吓咁样。佢咁睇得起我，咁欣赏我。咁我咪嚟咗咯，咁学咗好多嘢。而家佢唔欣赏我，佢觉得我阻住佢，或者系我有啲误会，我知道吓，做错咗啲嘢，佢以为我好针对佢咁样。 你咪唔俾佢哋开冷气啊？ 唔知好简单咯，佢以为我人身攻击佢喺外边啊咩咁样。咁我知道系误会啦。咁佢对我冇咗信心，佢唔欣赏我，咁咪走咯。我觉得系咁咯，无谓拗，即系 冇错，系夹硬都冇用，真系。 即系我衰咗边样啊？死罪系乜啊？咁 冇意思啊！ 我觉得冇意思咯。 咁但系第三、第四次都系咁样。 都系唔识做人啦，我咁啊抵炒嘅。而家谂翻转头啊，你又讲错嘢啊，你又唔识欣赏老细啊，咁嘅样，即系唔识处事咯。 系年轻一定系咁嘅， 年轻系咁噶啦。其实咧，嗱，讲翻转头啦，讲翻我哋嘅代购啊。如果你后生嗰阵咧，你做埋啲好错嘅嘢咧，谂翻转头好面懵嘅嘢咧，系好正常。趁可以癫咧，就癫下先。 年轻啊嘛，有藉口。 我喺29岁嘅时候咧，听到个师妹讲咗句话，唔知佢点解咁有智慧，唔知边个教佢嘅，同埋要抄翻嚟嘅，好有哲学智慧。 系 佢话人生咧，嗱，睇下关你两位事吓。我人生咧，30岁之前咧就系、是、main text， 即系正文。30岁之后咧就系、是、footnotes， 就系注脚。 系 都几 深啊！ 系喂， 吓你谂下，嗰阵时我29岁到啦，我话咦，最后一年，你哋两位吓谂清谂楚吓， 有啲内涵啊呢句说话。 系啊，即系咧，我谂嗰阵时嘅理解同埋而家都系啦，就系、是、过咗30岁咧。要发生嘅嘢都发生咗嘅，咁后面好多嘅嘢咧，就系你个正文里面所衍生出嚟嘅嘢咯，可能冇咁好玩，但系后来我又发现咧，原来咧， 都可以有第二段再起过嘅段落嘅， 同埋嗰啲所谓 footnotes 嗰啲注啦，可能更加精彩， 系 好过瘾嘅。咁你有冇睇咗啲书啦？譬如沙剧啊，嗱，因为我研究莎士比亚噶嘛，有沙剧有啲书好得意噶，嗱，佢全个剧咧就3000句对白咁样样啦，佢每一页得一句嘅咋，因为佢打咗一句咧，下边嗰度冚烂 footnotes 嚟嘅，即系后边嗰啲注系注嗰句话里边，一句嘢咧就可以有4页嘅注脚噶。哇，咁书 即系好丰富嘅本 嘅本下，咁我研究嗰啲沙剧咪咁咯，咁啊，所以咧注脚可以好复杂，亦都好好玩嘅。 同埋人生都可以有下半场嘅，咁虽然上半场好精彩，咁你嘅维基百科写咗好多字，好多个段落吓，好多咧就一个嘅分类啊，又系名人啦，又有啲咩。但亦都可以咧，你下半场都可以，点解又唔可以另起段落啫？系咪先？甚至乎你又有更加多嘅身份同职业喺当中咧，呢个你话唔埋嘅。 所以唔好咁快俾自己一个嘅句号或者终结咯。同埋即系好多时候咧，面对三字头嗰度咧，男女都系嘅，即系女仔系惊青春不在啦，男仔会觉得死啦，已经三字头，但系事业又未有乜，工即系家庭又未有乜，咁系一个恐惧嚟嘅。咁但系正如长哥所讲咯，其实你主脚可以系更加丰富嘅。咁但系即系如果年轻可以做好啲嘢，更好啦。 因为8月1号啦，长哥。佢系一个好好嘅纪念日，因为3年前嘅今天咧，阿长哥就转咗身份，做咗商人，做咗生意佬，啱啱3年，我哋 3周年， 就撑咗人签约攞锁匙， 人生嘅另一阶段。嗱，呢个你话 从头嚟过噶， 点可以话系一个注脚咧？ 系咯， 我觉得系另一段段落啦， 写过本新书咁好似， 又系另一本新书，又系你属于你自己故事啦。今日咧，长哥呢个嘅佢嘅主题咧，真系好好。佢话就系失落嘅时候，你要记得嘅12件事。头先佢咧就花咗好长时间讲第一件事。或者是第一个的第二件 件事咯，第二个件事嘅睇法。我觉得咧，人生仲有好多嘢你要记得，喺你失落嘅时候咧，唔系净系只得一件事嘅啫。 原来生活好快乐。 每日健康一小时。 今日长哥呢个题目呢好正，我觉得吓失落嘅时候你要记得嘅十二件事。头先讲咗嗱，呢个真系我都未听过，俾人炒鱿鱼嘅经过，总之俾人炒三次鱿鱼，同一个老细啊，你真系好嘢啊，长哥。首先同一个老细炒完你之后请翻你，请翻完你之后再炒你，炒完你之后再请你再炒你。我觉得呢个人一定系同你有仇口噶。 同一个机构嘅三个唔同老细啦，三个唔同部门， 咁佢都几唔识睇历史喎，呢三个老细。呢、这个人能够喺呢度炒三次，一定有原因噶嘛？ 好嗱，咁咧，头先我讲第一点咧，就系话呢一站唔系终点， 系 第二站咧，就系话个彩虹咧就会出现嘅，因为终会雨过天天噶啦，暴风雨而家嚟到咧， 系 第三点 咧就系你唔系一棵树，知唔知噶？ 唔系一棵树。嗯，唔系棵树 嗱，咁啊，即系话咧，你唔中意呢个地方咧，咁啊，行开咯，弹开咯，棵树唔可以弹开噶， 系啱。 咁嗱，我哋人咧就好怕改变噶、嗯，如果要你连根拔起咧，就去令到去第六创一翻新天地， 哇，好冇安全感喎、 啊，系咯，咪系咯，就要好多勇气啦，好多决心啦，系、嗯、嘛，即系呢种惰性咧，令到我哋就系黐住喺度咯，即系困住喺 安全环境里面， 系咯吓。咁啊，佢哋有一句话噶嘛，就系、是、life。begins at the end， 有冇听过、 嗯、 ？Of your comfort zone。 嗯、 就是你离开你的安全网呢，咁就生命就真係开始啦，咁样我哋成日都系困咗自己喺度囉。 冇错。 嗯，咁咁要好玩㗎嘛。 要攞起勇气失落嘅时候。 但呢本都真系几难行出 嚟。系啊。 咁但系真系一定要行出嚟，如果唔系你搵唔到你嘅新嘅生活。 咁咪系囉。咁呢第四就系、是、呢，如果你成日读住旧一章呢，新一章就唔会 开到㗎。 嗯。 系咪咁我哋成日都系怀缅过去囉。 啊系啊，成日望返转头。 系啦、啊。成日望返转头。 旧嘅章要 睇。只可以有两个原因，我觉得。 嗯 啊、就是一系咧，就系睇下自己进步咗几多，咁望翻转头啦。我而家咁，以前系咁、 嗯。 第二咧就系有咩嘢学到咯，咁啊唔好再衰咯。 有啲书都会一睇再睇嘅、 啊， 第二次睇嘅时候，我第三次睇嘅时候咧，同最初出睇嗰个感觉又好唔同噶。咁、但系又唔可以净系睇死嗰一章嘅章节啦。 系咯，系啊。咁咧好啦，下一个啦就系啦，道门打唔开咧。呢度门就唔系你嘅、 嗯， 生命好多门噶， 系 啊，你要啊试下开呢度，开下嗰度， 有阵时唔忿气咯，开唔到话死都开，点都叫开你。 咁啊，佢哋成日都讲一句话啊嘛，就系、是、话 When God closes one door for you。He will open another one。咁啊，有系咯，有时上帝系真系会同你闩到门， 系 冇、得出。咁佢实喺唔知边度咧，开翻第二道俾你 嘅， 佢唔会令你有入冇出嘅、 如果你而家开唔到咧，试啦，试多嘅有几度咧，就开到，唔好急，唔好急， 系、 就慢慢嚟咁样吓。好啦，咁又另外一句咧就系话出去行下啦。出去行下系咩意思咧？好多时我哋咧就困咗喺度咧，个情景系好惨啊！而家好窒息啊！嗯、我哋啲 困兽斗啊， 解决唔到啊！咁、越嚟越就即系猛啊、紧张啊，开始又惊添吓。咁、成班人就困住喺度咁样。如果你系即系可以行出去吸一口气，外边可能虽然啲空气唔系咁干净吓，但系都系新鲜啲咯，有啲风吹下，或者晒下太阳，或者伸下懒腰去喐下咧，吓、咁又唔同晒噶，就行翻入嚟咧，咁就大家唔同晒。 件事你又好第二角度去睇， 系咯， 同埋你因为你困喺嗰个死局当中咧，同埋你一件事情当中，你一定系攞住个放大镜去睇所有嘢， 就系啦， 所有嘢都放到好大，行开下，拎开个放大镜，咁、你又觉得嗰啲嘢其实真系唔系咁大。 嗯，所以有时咧，真系放几日假咯，即系去自己松下，去咁咧，你去即系好似佢哋咩啊，将个再 boot 机啊， 系都啱， 部电脑开得太耐，所以太耐就慢噶啦，部电脑 系啦， 系 啦，吓即系咁咯， 得闲重新开下机， 佢就会先将啲 data 又 set 过晒，咁样出睇又唔同咯， 系啱，调整下心情先 系啦。嗱咁啊，跟住咧吓，呢个系行咗识讲噶啦。不过咧，我哋系咪真系攞住个教训咧？就系人算不如天算，冥冥中系有主宰嘅， 系 吓，即系要发生嘅嘢就发生噶啦。 啊，你係點樣都係改唔到，有啲係改唔到就改唔到嚇，點解會係咁嘅咧？咁咁呢一啲你又要接受咯。 哇！呢、這個如果喺年輕嘅時候可以即係想通呢一點咧，咁、我人生就快樂好多。通常都要有翻咁上下經歷先知，係原來人可以做到嘢好少。 冇錯咯嚇，咁、你係夾 硬要去強求去同個天還抗咧，你始終都輸㗎。係 啊，冇、錯。 咁我哋就唔係話阿 Q 精神喎、最近我就睇到有人同阿 Q 反案啊，翻案就係話阿 Q 精神唔係咁衰啫，阿 Q 其實其實幾好噶，不過你哋係點 Q 法啫嘛。 点 Q 法？点啊 Q 法？系点啊 Q 法？ 咁你会认下衰，觉得我系咩啦？即系咁放下你嘅自尊心吓，咁、其实有冇所谓 嘅？系件事你做一半啦，跟住另一半就真系听天由命嘅啫。 系咯系咯吓，好啦，咁就系、我又睇到另外一个智慧，佢话咧如果你好唔掂嘅时候咧，搵个三岁细路嚟。同佢倾偈， 点解咧？ 点解嗱？我初初噏住拗石头，咩意思咧吓？佢话咧，你揾个两三岁啦，识行，啱啱学行啦、即系喺度哔哩哔哩嗰啲啦，你将你嘅问题同佢讲啊，讲下同佢玩下啦，咁你嘅问题就会解决咗。 嗯，因为佢天真无邪，因为佢冇咁多嘢谂， 系咯，你去翻佢嗰个层面嗰度同佢沟通啦吓。嗱、所以我谂起有人养狗就系咁啦。你有心事同你狗讲，同你猫讲咧吓，你又有好多灵感噶，你讲晒俾佢听咧吓，佢眼碌碌望住你啦，你就会收到好多嘢。你试下， 同埋有啲狗仔咧、猫仔咧，佢好知道主人咧系失落唔失落啦、开心唔开心啦， 系啦系啦， 好知道你嘅情绪嘅。你一失落嘅时候，佢就会过嚟安慰你啦，嗲你啦， 系咯系咯系啦，吓咁啊，所以呢个又系一个好解救嘅方法啦吓。咁咧就即系。我谂系咁噶，因为咧，你喺呢个咁嘅江湖里边打滚咗咁耐咧吓，我哋个个都会系伤痕累累啦。 系 咁啊，越积越多嗰啲愤怒啊，即系觉得我唔抵啊，佢又虾我啊， 随时爆嗰啲、 我好惨啊，咁样觉得好无奈啊，咁样你积埋呢啲嘢啦，咁呢啲系塞住你令你轻机噶。 系冇错。 咁如果你同啲細路玩啊，嗰啲咁啦，你就去翻另外一個狀態。我諗係個毛唔同咗，咁之後啲嘢就你同佢傻下得㗎啦，啲細路幾傻㗎啦。 同埋人好多計算啊，可長哥，即係其實你諗太多嘢咧，自己又辛苦，人哋又辛苦，不如即係人算不如天算啦，冇得算咁多嘅。係 啦，唔算得咁多。 小朋友就冇咩諗啦，天真無邪嘅。 就係啦，就係我諗得太多咯， 就冇乜機心去算你話你俾呢個糖我係咪想我 隨遇而安嘅。 之后点咧？都误会嘅咁， 系啦，就系、第九就系呢样啦，唔好谂咁多啦。我谂得太多太多太多，我哋以为呢啲又系要谂通佢，谂唔通噶你。 有啲嘢真系谂唔通。 你好静嘅时候咧，吓、即系、就你谂，即系个答案就会出现啦、 我哋又转咗入个死胡同入边，转都系冇意思嘅。 咁咧，我就开始明白到一样嘢，原来生命里边咧好多问题系唔需要解决嘅，唔系要嚟解决嘅。个问题令到佢变成一个非问题，即系话咧，而家觉得好大件事啊！呢样我谂唔掂啊！过咗两个礼拜，呢件事都唔系咁大件事啫，因为个环境转咗啦嘛，系嘛？你前几日喺度晚晚瞓唔着，谂嗰啲嘢唔使谂噶，根本佢自己又唔知点样解决咗。 系好多失恋嘅人咧，即系过咗三几个月或者三两年之后，就会觉得自己好戆居、好傻啦。点解会为住呢个人咁倾情嘅咧？咁戆居居嘅咧？睇翻转头，佢都唔知系乜嘢。 啲即系前辈都分享过咯，佢话当你依家有个问题出现咗咧，你谂极咧谂唔到方法解决咧，你咪唔好谂咯，你唔处理佢，将佢摆低先，行开咯。长哥咁讲，你咪一棵树，你咪行开先咯，放下假啦咁。 系嘛，你唔系棵树啊？呢个 好啊，棵树。 啊，仲有一个咧，我系啦，有一个比喻咧，我最近呢两年听到，我觉得好正。佢话咧，如果你由 New York。揸架车啦，你知美国人啊揸车专抽过橙㗎啦，揸去三藩市，佢话你唔会睇通条路㗎，你唔会睇通条路㗎，咩意思呢？你而家条路唔系咁直啦，直到佢好早直都好啦，都会转弯㗎，你唔好等到你而家睇通晒条路先去 咁你就唔使行㗎啦。係咪先。你尤其夜晚啦，你個車油燈你最多咪照咗300米算你啦。咁你前面都睇唔到㗎嘛。唔緊要㗎，你行咗300米呢，跟住又照300米。係咁㗎，一站一站咁去㗎嘛。 柳暗花明又一村。 啱啱。 唔使睇到咁通㗎呢，睇唔通㗎呢個世界。去到嗰個位呢， 你就會前睇一 條路。條路就轉出去嗰度呢，你又會睇到下一段路。 睇唔通，但要相信有前路啦。 係囉。咁 呢個係第十件事。 第十一呢，第十一呢就要解释下。我諗喺呢度讲过係咪，我有冇听过我讲话，如果你觉得好迷失呢，好驚啦，就係因为你飞得唔够高，记唔记得冇。 啊係係。 呢个有一句有一位高人讲呢，咁我同佢做翻译嗰次。我哇好正，我哋佢话。咩意思呢，搭飞机嘅时候呢，有时个飞机咪会好肚躺嘅，就係、 是、 会撞得好犀利啊，飘啊咁样啊，啲人咪好驚嘅。你喺个窗望出去呢，就係、是、大片嘅灰蒙蒙，乜都睇唔到。咁係好驚㗎，你做乘客啊，係好驚，唔知咩事啊，有時會有傷亡啊咁樣，因為架飛機顛撲得好犀利，咁呢咁原來點解發生咩事呢，就係架飛機飛咗入架雲嗰度，喺個雲中間呢，架飛機先係咁嘅，即係唔係因為刮大風，而係因為飛咗入架雲嗰度，咁你唔睇唔到嘢囉，裏面唔好灰囉，係咪，但係架飛機點會飛入架雲嗰度呢，就係因為佢飛得唔夠高啊，喺呢啲情發生呢，永遠都係在起飞的时候同埋降落的时候发生的。因为飞机一飞冲天，现在我们民航机一上去就30000尺的。 就没云的。 对。没云的，上面是完全没有，在云之上飞的。那你如果飞得不够高呢，你在云中间飞呢，在云层那个水平那里飞呢，那你就成日都看不到路了。所以呢，当你现在觉得前路茫茫啊，我很怕啊，那因为你飞得不够高，你飞高少少呢，去到10000尺高空以上呢，离开了我们的生物圈的 biosphere 呢，上面就係冇空氣啦，就係晴空萬里。白天咧永遠都係你見到個太陽，就嗰啲雲喺你腳下。晚上咧就係、是、周圍都係星光燦爛，好正嘅。 另外一個境界喎，即刻。 我記得我飛機師我一個係做空中少爺嘅朋友咧，佢成日嚇我，佢話咧：你知唔知道個飛機左右兩邊嘅翼咧，加埋共有八支避雷針噶？咁當行嘅時候一劈咧，咁一支就會引咗落去嗰支避雷針個導管度，咁就爆咗啦，就會跌咗。跌咗散喺空中啦，就唔可以多过八下， 咁好惊喎！ 原来系咁噶，咁我用晒八支咁点啊？再劈中就冇噶啦，真系中噶啦，因为冇嘢引闸走啊嘛。咁我咁啊好惊，咁佢吓我啦。咁到最后我就话：咁其实咧，飞机得好少嘅情况之下会飞个云以下嘅，多数会喺个云上面，佢来就唔会劈到你嘅。 系 咁我觉得，哎呀，觉得好啱。 系咯，啊猫有九条命，你而家有八个机会， 有八支俾你。 所以呢就要飞高啲啦。 係啦，就要飞高啲啦。 最后第十二呢就係、是、呢奇迹会出现。唔好唔相信奇迹。咁、我嘅经验就係、是、呢，你越知道周围有奇迹呢，你越睇到奇迹㗎。奇迹系你睇出嚟㗎。明明周围有好多奇迹啲人睇唔到㗎。 只有你先能 够。哇，呢个最高境界呀，呢、這个就係、 是。呢、這个已经系唔系我而家呢个。 係呀，未经历到住。 未经历到，年纪轻呀。不如咁样，我哋再睇下有冇电话打入嚟呀，我哋再嗌多次先。如果你好想有啲嘢都想问下长哥意见，我谂唔通。 有啲心结呀、啊。 有啲心结，有啲失落嘅时刻，好想问下长哥嘅啲意见咁。可以打嚟18349971834997，我哋嘅控制员登记咗之后咧，就会一间接你嘅电话入嚟噶啦。 原来生活好快乐。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的确咧，头先长哥同我哋分享咗咧，就系、是、失落嘅时候唔好忘记嘅12样嘢。讲翻出嚟咧，如果逐样讲咧，我哋又会觉得啊，系啊，系咁啦，我哋忘记咗啦。但系平时当我哋喺失落嘅里面，即系好似架飞机撞咗嚿云里面咧，就真系会觉得好灰，乜嘢都睇唔到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尽量记啦，喺心理上面调整。不过心理上面调整之余咧，会唔会有啲嘢实际我哋都可以做到嘅咧？何长哥，即系做下运动啊，定还是即系食啲嘢令自己开心啲咧？ 系啊，由呢度做起啊！讲食先啦，其实咧，我哋嘅心情系食出嚟嘅。好多人 都唔知道。 係 以前咧，我就以為即係肚餓咪食飽佢咯，係嘛？攞啲營養咪係咁噶啦，係咪？原來唔係咁簡單。我而家知道，你食呢啲咁嘅嘢咧，你就好緊張；你食呢啲嘢咧就好火爆；你食嗰啲嘢咧，你就好開心。 哇！所以真係要啊，要 eat 喎。 係咯，係你嘅情緒係食出嚟嘅。好簡單咁講就係啦，啊食白糖啦，食嗰啲甜嗰啲嘢啦，食 唔開心啲咩？食白糖 係咯， 白糖係令到你突然間有個刺激。但系你一开心咗一阵咧，所谓开心咗咧，麻醉咗一阵咧，就跌到好抑郁噶。 哦， 系咯，所以大起大落噶。 唔计食完甜品翻到屋企，夜晚黑就唔开心啦。 所以相反咧，如果你食啲新鲜嘅水果啦，如果你食啲甜嘅水果啦，譬如林子啦、香蕉啊嗰啲啦，就你就觉得开心噶。 系， 好多人 冇副作用噶啦，嗬呢啲。 应该系完全冇副作用嘅。咁所以食啲椰子啊， 苹果得嘛？ 苹果唔够甜啊， 唔够甜， 少甜啲 嘅。芒果嗰啲。 果咯，系啦，食啲甜嘅水果咧吓，荔枝啦，而家就多龙眼啦，食嗰啲咧，你就会开心嘅，好多人唔知啊，食肉反为令你好猛整啊，好火爆， 系 咁咯，同埋会抑郁嘅， 系 吓，咁就嗱饮食啦，系嘛，咁啊头先你讲啦吓，真系做运动咯， 嗯， 尤其是系喺户外嘅运动，即系有少少阳光嘅，出下汗嘅，咁啊最好系做园艺啊，其实园艺就系种下嘢咯。 种嘢， 你嘅讲起呢一样， 有冇啲动态啲啊？仲 呢就上个礼拜咪有话政府咪话整个咩话海滨啊钓鱼区嘅，咪俾啲绿色人士闹到七彩咯。 你有冇有反对啊？ 咁我先至讲下喂，啲绿色团体去晒边度啊？点解冇人出声噶？咁样啲咁蠢嘅嘢都做嘅。但系你钓咗啲鱼，讲到明咯，就唔好食落肚噶啦。 系 咁系咪好残忍先？ 其实 系 嘛啱 嘅。咁同埋咧就。我哋个海港而家好需要生态平衡噶嘛，需要多几条鱼啊嘛，咁你而家冚唪唥钓晒啲鱼咁样吓，虽然系钓唔到几多条， 系 得几百米嘅，但系呢一个系意识上。是好差的咯，咁为什么政府不去做啲建设性啲，譬如而家咁多人鍾意种嘢、你开多啲地方，你话冇地方喎，啲公园啦同埋好多建筑物呢，即係个顶呢，即係因为就我睇过好多间好多大厦，尤其是啲商业大厦嗰啲啦，佢哋邀请过我去俾意见啦、原来我哋有啲咩商场啊咩大乜乜中心咁上面呢，係好多地方可以种嘢㗎，个、天台种果树唔知几正。 要计好条数，因为之前城大个冧咗个， 系嗱咁啊呢一个我哋可以嗱，同埋摆钱落去做呢啲嘢咯，系嘛，唔使好多钱嘅， 发天台， 咁啊啲人可以好多细艺咯，系嘛，你食晏嘅时候上个天台嗰度睇下， 淋花， 分咗番茄， 几好， 就几多辣椒落嚟食，咁几正系嘛，做呢啲有建设性嘅嘢啦， 望下远嘢嘅天台都好啊，自然心旷神怡 咯，咁啊做下静心啦，静心好多方法嘅，首先有啲静心系好动噶嘛。即系可以喺度跳啲癫嘅舞啊啊嗰啲啊 ，dynamic meditation， 如果你唔静得嘅吓咁，其实你做瑜伽都系噶，瑜伽嗰啲咧，你做完一轮咧，佢又要你瞓低大休息啊，嗰啲真系帮到咯。咁啊，而家好一个风气好好噶，啲人开始去学瑜伽，学啲太极啊嗰啲，政府应该鼓励多啲呢啲啦，系咪？好啦，咁咧就仲有两样嘢咧，可能你冇谂过。就是当你好觉得好抑郁啊，或者好苦闷啊，好冇出路嘅时候呢，出去做义工。而家已经系越嚟越多嘅即系研究数据证实呢，呢一个系解抑郁嘅最好嘅方法。你觉得自己有用囉，你真系见到譬如你去帮你婆婆你去氹佢开心咁唱歌俾佢听，同佢做按摩嗰隻囉，或者去医院探人。 探人 或者而家佢有啲呢就去咩话去嗰啲狗狗嘅中心即系拯救流浪狗啊咩去帮啲牛牛啊嗰啲咁系好开心㗎。咁喺嗰度呢，你会搵返你自己嘅价值啦，同埋话唔定你又搵咗份新工㗎。 系 有好多好多。 你可以识到啲新朋友呢。 识到新朋友啦。因为去得做嗰啲大家都有心㗎嘛。 系冇错。 大家都无私奉献。 志同道合。 对囉。 咁咯。而家好多嘅团体机构都需要人做义工噶， 系同埋扩阔下眼界，你就会知道，原来自己嗰啲嘢都唔系真系咁惨嘅啫。有啲人连饭都冇得开，生命都受到威胁嘅根本。 系啦，或者关埋露宿者啦， 系啊， 派饭啦。有一个朋友，佢经常都去派饭，系帮啲即系探搵露宿者啦，帮下深水埗嘅明哥派下饭。佢攞咗好多嘅乐趣翻嚟，咁佢成日都嗌我一齐去。我有试过噶，咁但系我冇佢咁坚持咁解啫，即系冇佢咁坚持落去。佢个个礼拜最多都隔个礼拜都 好有心咁样， 系啊，即系除咗佢仲要有时有工作啦。咁但系我觉得佢比我更加快乐，呢个系我都值得即系向佢学习嘅地方嚟嘅。 最新嘅数据发现咧，就系原来做咗义工咧。咩病都快啲好咗 啊！ 你以前冇谂过吓，即系好多人话啊，我病啦，我冇能力啊， 喐唔到啊！ 你就算坐轮椅或者瞓床都可以做义工噶喎，系咯， 形式唔同啫， 形式唔同啫嘛。你用电话吓，你用手机可以做好多嘢噶，可以去安慰人哋啦，听人哋吐苦水啦，吓可以献计啦，可以同人哋喺个电脑嗰度即系做好多嘅设计啊咩咁样吓去回答好多问题啊！而家电脑嘅科技可以做到好多好多嘅嘢。 系，因为我之前睇书见到一个咧，佢患有肌肉萎缩症，即系其中一款肌肉萎缩症，佢真系坐轮椅嘅一个病人啊。咁佢又搵唔到工啊嘛，于是佢又做义工啦。咁然之后就系啦，即系接电话嗰啲关怀热线，话俾对方听你失落嘅时候，我都咁嘅情况啊。结果帮咗好多人。 系咯，嗱，咁佢自己又帮到自己， 佢自己开心啊，系啊，觉得自己有用啊。 有一句话咧，就系话 You cannot heal anyone without healing yourself。每一次你帮到人哋嘅时候咧，其实你系帮紧自己， 系冇错。 帮自己最好嘅方法就系去主动去帮人， 帮人 系咯吓。好啦，最后一样啦， 最后一样， 好少人讲噶，就系身体接触。我哋需要被接触， 系 我哋需要接触人哋。即系话做按摩啊，做手疗啊嗰啲咧， 我以为拖下你只手添， 拖下人只手， 拖下你手， 系咯，拖下你妈咪嘅手啊， 都得都得， 弟弟嘅手， 都得都得。 呢一啲，我哋你同我做按摩，我同你做，呢一个系表面上系一个情绪嘅舒缓，但实际上你个身体再次感受到，你系值得俾人哋爱 关怀啊， 关怀 系啊， 嗰份关怀， 冇错。 咁啊，好多人都话我唔识噶，唔使识噶。你同佢捻下揼下咁样吓，佢个头话好痛，你同佢捽下咁就得噶啦。你俾啲温柔喺个心里边话，我而家关心你健康啦，咁啦。 都系喎，阵时唔舒服，男朋友咁做好啲。 嗯，咁啊咧，长哥讲咗佢嘅呢一个，即系分享咗失落嘅时候你要记得嘅十二件事之外咧，有啲乜嘢可以帮助到我哋喺失落嘅时候快啲走出嗰个困境咧？我相信头先长哥嗰啲大家可以记住一学，但系另一方面，我相信食都可以嘅。 幸福厨房。 幸福厨房，长哥，虽然咧好少咧就听到你啊，就再介绍下啲煮嘢食啊咁。但今日咧，我知道你又准备咗咧，就系一啲嘢食，系咪都可以喺失落嘅时候帮大家走出呢一个失意咧？ 啱嘅吓，嗱，好嘢就要分享啦， 甜甜噶， 甜甜， 唔用白糖嗬， 可以甜可以唔甜辣都得嘅吓。系讲起辣咧，长哥呢几日研发紧辣咖喱月饼， 咖喱月饼， 嗱，下次应承请你食啊， 好啊， 而家研发成功啦，寻日第一版出。咗啦，因为我中意食咖喱啊嘛，好你想想象五仁月饼， 系 咖喱饭， 食落去有惊喜，起码开心先咯。 好， 系咪冻噶？一定系 室温噶咯， 室温即正常。 讲翻我前晚做一个汤，即系全场叫好，不过衰咗一样，嗱，讲俾听下，就 系 咩咧？呢个汤系简单到不得了嘅，你快即刻可以做。就係做一個我叫冬瓜濃湯啊，即係好結嘅冬瓜湯。咁啊點樣點結佢咧？好易嘅啫，就落啲果仁。咁啊啫，兩樣嘢就兩樣嘢啫。 冬瓜果仁， 冬瓜加腰果咯。 冬瓜加腰果， 走出佢咁啊係噶啦。 係 咁啊落啲豉油，咁就好食噶啦。係咪好簡單啫？ 係咯。 咁啊梗係啦。我做嗰版，你收得人$400一位咧，咁啊唔係淨係落啲豉油嘅。咁咧我就落咗咩咧？就落咗啲好靚嘅面豉醬啦。再加少少香蕉，咁咧，好得意喎！有加啲香蕉嘅質感同埋甜甜地啦，同埋嗰個面豉醬嘅鹹味啦，就係咁啦，就係好，就係好正嘅。你快試下啦！而家食食冬瓜係最啱啦嘛， 消暑 消暑啊嘛嚇，咁就腰果又令到你有飽肚嘅感覺啦。講翻就衰咗呢樣啦，就係我做得濃個頭咧，腰果落多咗咧，第一味就已經食到半飽啦。饮咗个汤已经饱咗， 系因为腰果嗰啲果仁嗰啲好白， 系啦系啦系啦， 咁要落几多 先得阿祥哥，你讲个份量俾我听啊，因为我翻 随心啦，系啊， 咁咪又浓得滞咯， 咁下咁啊沟啲水咯，咁啊然后下一次落翻少啲咯，咁咪得咯。 煮饭系咁嘅，系啊， 唔够浓咪落多只香蕉咯。 试下试翻，原来沟得埋 香蕉冬瓜， 系咯。 然之后腰果，加啲面豉酱， 冬瓜沟得埋咁样。 系，咁你要试啦，系咪？ 嗯，好，我就 讲咧，你又唔会谂到咧。 多谢你陈哥，啊，多谢你今日介绍咗呢一个冬瓜腰果啊浓汤俾我哋啦吓。今日都多谢你讲咗呢个主题，就系人生失意嘅时候，十二件记住嘅事。下个礼拜继续同长哥再倾， 唔该 晒长 哥。 原来生活好快乐。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嘉宾意见。